Positive Film 特區第118集。Positive音樂特區的時間，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Felix。 剛剛聽過的是 Mike Garrico 的 Skimming， 是其中一隻我相當喜歡的 Positive 歌，也都播過不少次的，其實都不過間不中拿出來聽也好的。今個星期想做什麼呢？今個星期其實不知道做什麼，仍然是很忙的，工作方面，私事方面，即其實坦白說最近自己搞 podcast 嘅嘢，其實都算忙嘅。雖然你話我每個禮拜其實可能只係花兩個鐘頭時間都做個 podcast 到啦，咁但係有啲其他 back end 嘢喺度諗緊，咁當然亦都因為其他嘅嘢啦，咁即係好簡單，譬如話我諗可能有啲人已經知道，就係我而家已經 join 咗 mobile radio 嗰邊嘅 iPhone 2節目啦，咁我邊喺嗰邊做其中一個主持啦，咁另外咧遲啲咧。亦都會有另外一個搞動作咧，就係呢一個節目會 franchise 埋過去俾 mobile radio， 咁就變咗咧，即係香港兩個網台，咁就一個 open radio， 一個 mobile radio 都會有呢個節目聽啦。咁喺 back end 方面，嗰邊台喺度幫我搞緊啲嘢啦。咁但係其實 除了呢樣嘢之外，都仲有啲第二啲嘢教緊嘅，咁所以其實都喺呢方面其實未去到正式做嘢嘅時候，但係有啲準備功夫我自己做緊，諗緊啲嘢嘅同度緊啲其他嘅動作啦。咁其實亦都有一個我諗咗好耐嘅 idea 想做嘅，亦都差唔多成型啦，就嚟出街啦。咁咧密切留意啦。唔講咁多特別嘢住，咁播多啲少少歌俾大家聽先。咁跟住聽俾你哋聽嘅一首歌咧，就係、是、DJ Eric Ill 嘅《Gut Feeling》，一首純音樂嘅啲 techno 嘢，幾 intense 嘅。不過唔使擔心，即係唔係話好嘈好盛嗰啲咁樣，亦都唔係難聽。不過係可能你會少喺我呢個節目聽到呢類型嘅音樂啦。咁但係我幾中意呢首歌嘅，咁就請大家欣賞下啦。 It's time to start the music. It's time to light the light. We're glad we're here together with all our friends tonight. Da da da. It's time to get these going. It's time to dress up right. It's time to raise the curtain for our voices tonight. We're really glad to be here. You're such a super crowd. We're sorry about our tenor. He always sings too loud. Rubber to bop, and rubber to bop, and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now let's get things started. Started. Why don't we get things started?It's time to get things started on the most sensational, inspirational, celebrational, voice sensational. Now it's time to start the show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for you tonight. All night. 刚刚听过的是 Danny the Multitracker 的 Let's Get Started.是一首叫 Capella 的歌曲啦，其实 Capella 我又不是播得少了，不过这首有点特别，第一次播这位仁兄的歌曲啦，咁都他这个人喜欢点讲，他喜欢玩 multitrack 的人如其名，他的名字叫 multitrack， 他喜欢玩 multitrack meaning 就是他录了很多 track 之后跟着冧埋，将那只 track 用 audio software 拼埋一起，然后跟着好像很多人一起唱那样那只，这种挺好玩的，就是其實挺有趣 的一種唱法來的。但是為什麼我說這首歌有點特別呢？這首歌是其實是一個在80年代很出名的節目，不過在香港其實有人有播過的，明珠台有播過的，叫 The Muppet Show。顧名思義，其實就是 Jim Henson 的 studio 入面那些 Muppets， 即是其實芝麻街那班的 Muppets 的 spin-off， 就有一個節目是即是綜藝節目的形式啦，一路有 running gag， 有些 running gag 啊，有成咁即是我小個是看這個節目大的，其實我要講即是一段時間是經常，其實都不是一段時間，我其實由小到大都看明珠台看了很多年，看這個節目是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是看了很多個 season， 後來沒得看了，其實現在都很懷念，但是這首歌其實就是那個節目的開場曲來的，他敢唱都幾得意嘅，他特意中間仲要加翻有一部分有啲音，即係點啊？有啲樂隊聲啊，即係譬如中間一段是好快嘅，嘣嘣打咗一陣，好似樂隊聲咁樣，其實啲鼓聲嚟。咁呢首歌算是有少少係我的童年回憶啦，咁就帶俾大家聽啦。咁跟住咧，想播嘅一首咧係The Simple Carnival 嘅 Effortlessly， 係一首舒服嘅歌，同頭先嗰首好唔同啦。咁希望大家會中意。 Played a children's game, hadn't learned failure or shame, and I could draw effortlessly. How the eye pretends circles the faces of friends, and I could see effortlessly. Yes, I was. Yes, I was.No one else could. Everyone says that you're good, and it was done effortlessly. All those words make you feel one day you'll do it for real, and I would dream effortlessly. Yes, I was. Yes, I was. start to slip. There's pressure for a scholarship. Still you draw effortlessly. Yes, I was. Yes, I was. And all the things you shelter from are the things that seal your fate. Like finding a job that pays the rent and finding the perfect mate. And another day slips by without touching a tablet or pen. And you're too strung out and it's too late at night, and tomorrow it begins again. And you say to yourself you'll start, but you're starting to wonder when. Get erased till I swear I was someone else. Yes, I was. Yes, I was. Traded in my peace today. this love's lottery. There has got to be a way, 'cause she's just 15 minutes away. Treated in my peace today. So this is love's lottery. There's got to be a way, 'cause she's just 15 minutes away. She's just 15 minutes away. She's just 15 minutes away. I don't wanna be the subject of 首都幾襟聽的中文版歌 Jeff Keller 的 15 Minutes Away。 其實剛才開頭講了一段東西，大家 都 sort of get 到我在做什麼。最近其實是擴充期，現在是希望找到更多的回格，即更多的載體 去發展我這個怎麼說，又不可以說現在人都不是一種生不生意還是什麼，根本沒有這件事，因為沒錢賺的暫時都但是、我也不是說 I'm not in this for money、okay? 即如果有當然最好啦，但是、我不是因為錢而去做這件事。但其實現在、希望做到的就是我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有我自己 的觀眾有成之後呢，我希望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去再發展，攞多幾個地方去落腳，然後跟住去看看還有沒有其他事可以搞。因為我其實一直都想，不是只是搞這個節目，那麼少，是還想搞多一兩個節目的。什麼題材呢？有一個就快出到來了，但是、現在不是你聽著了，你總之你留意啦，你近短期內一定會見到的，今次真的見了。因為現在 我有很大信心我做得到。還有就是、其實還有其他的 idea 洗手，但是那些就還在那裡、布緊，就是敷緊，看看敷不敷得出東西。我其實始終都是希望是、再做大一點，因為經常都這樣說，做大個餅、你有得做，人家都有得做、其實最希望的就是、我們可以去做到一個地步，就是、不要說能夠 sustain 到自己、生活，但起碼一件事就是可以 sustain 到、個營運作，然後跟著繼續可以 去做我們自己想做的節目，就不要只是、靠個主流傳媒。我經常由頭到尾，其實不止成日，我由頭到尾都是講這件事。你如果是我忠實聽眾的話，你一定知道我講過無數那麼多次這件事。我的 point 其實就是說，我是不想你們，或者我自己一早已經甩了，我不想你們、依靠主流傳媒。新聞是有用的，但是即當然新聞都 sensor 很重要，大家都明白自己自我、檢查這些不出奇的。但是、我希望的是、在其他環節上面我們可以做到，就是、我們可以有自己的空間，我們可以有自己的發聲平台，不用靠哪一樣東西，甚至不用靠任何一個 organization， 每一個人坐低支麥就是你自己的，有想法就可以放東西出來，不用理任何人，不用理任何、organization。 cost 那麼便宜，根本不是都不是什麼東西。而我始終即 覺得就係話，某網台某大頭就喺度講話，你自己一個人做完之後，唔知有冇人聽，咁然後跟住好似自己喺度打飛機咁，冇意思嘅喎。咁但係個 point 就係、是，我唔覺得係咯，唔好意思，我唔覺得係嘅。我一個聽眾都係聽眾，有一個聽眾我已經 OK， 有人肯聽已經 OK 啦。有人肯聽，即係有人肯去嘗試去。不理主流做緊乜嘢，去聽一啲我自己想聽嘅嘢，或者係嘗試一啲未嘗試過嘅嘢，咁已經好夠啦。我唔覺得要做獨立嘢，然後跟住以揾錢為目標係最主要嘅一樣嘢。呢樣嘢我唔信嘅。所以咧，嗰位巨頭講乜咧，我叫佢食蕉，佢翻屋企瞓覺咯。OK， 咁 anyway 啦，牢騷發完，我唔其實唔係原本唔諗住發呢個牢騷嘅，但係講下啦。咁anyway 啦，都係嗰句，唔想你哋聽太多牢騷啦。咁就所以今個禮拜嘅節目亦都其實差唔多，我不過臨尾發癲啊。咁anyway 啦，又係嗰句，如果你唔中意我發咁多牢騷嘅話咧，話俾我聽啊。咁email 係 psmsal.com 啦。是 psmsl.com 留言， email 是 psmsl@gmail.com， 咁啊 Twitter 就係呢個Twitter.com 斜同 Felix_Wong_WONG 啦。咁啊 anyway 啦，係我都講到亂曬大龍啦，咁啊唔講咁多無謂嘢啦。咁啊，如果你真係唔中意我講呢啲嘢嘅話咧，唔該你出聲啊，話聲我聽啊。咁啊，下星期再見啦，拜拜。